顶门框啊，好子恶的啃你墙啊， 可现在你们家确实变了样啊，粗粮细米堆满仓啊， 娶媳妇我打不起呀、啊、香和棍儿啊， 我陪送立柜加皮箱啊， 上千的洋钱我还拿不起呀、 啊， 你闺女怎能嫁我们穷的穷家穷小伙儿？ 咱们家住南北庄，那跟着我吃七香啊！啊你们村儿分做一做人道，老爷是新式样哎，人又亲马又壮，那有钱又有粮。那土鸡呀、啊，秋水鸡，发电机、磨米机，是一个字儿的轰轰响。桌上便匣子把戏唱，就连你这老头子也上船扛啊下船粮啊，你真是啥也不缺，就缺我们家的小玉房，来把你的儿媳妇当啊。 哎，这回嘛不同意，万一我将来要有受穷日，你要往回领姑娘， 你们放心吧，你们听那电匣子天天都在讲，倘让咱走富路越走越亮啊。 哎呀，说了半天呢，你才说到那点子上。 那这亲事， 这亲事啊，这亲事还得再商量。 哎呀，我说他大叔啊，我好话说了九千六，累得我舌头直发皱，这亲事儿你还不吐口，你准得让我掉俩眼泪儿，你看着才好受啊。哎呀， 哎，老嫂子，哎，老嫂子你别哭啊。 啊，我没哭啊，我没哭啊。 老嫂子，我就实话告诉你们 啊， 这亲事你和我同意不同意那都没有用。 那咋说呢， 人家玉芳和志刚啊，那订婚相都照好了。 是吗？ 哎，我的亲家母哎， 我的好亲家呀哎， 好，刚才是一段二人转潘亲家，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这个古代故事包公断后。 怀有孕，刘妃看着眼气，于是就跟太监郭槐定下了一计。这刘妃今又雕想个搜把罩，怀揣棉花包，肚子鼓多高 啊，假装怀孕呢。 等到李妃分娩的时候，刘妃让郭槐抓个大狸猫，八头去尾用背一包，来个狸猫换太子，愣说李妃伸个腰。真宗一见心好恼，害得李妃把罪遭。 哎，这不是诬陷好人吗？ 可不是咋的呀，18年后包公包大人经过内查外调，秉公而断，才昭雪了这件重大的冤假错案。你说这事儿值得称赞吧？ 值得呀。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包公包大人铁笼子敢于斗争，对那些刑事犯罪分子，他敢逮敢管敢摸敢碰敢审敢问敢整敢恨敢于判刑，从严从重。掏钱包的了。 包公放粮，陈州到， 为国为民不辞劳。 严惩贪官与恶霸， 黎民百姓。 头发罗敲啊， 哎，把罗敲来，把罗敲来，烧起罗锤，脑筋小吧，通我不是大马勺，又请砸来。又惊早又敲又打不断条啊，过往行人别发毛，走道你先站站脚，飘飘你先绕下跳，这坐轿你先停住脚，这背板你也伸伸腰，敲锣不为别的事啊，只因来庙门，来 有仇你就往出倒， 有理你就别挨骂， 真有恨他能替你消， 没事可别听了啊， 是美女休想来放镖， 行凶你就别想跑， 是算了你也别藏猫， 没法你就别想我， 这犯罪绝不把你饶，心皮不能当水瓢啊，知你把火准备着，你下面鸡爪一块熬，你准备抽筋再弯腰，脚本都不孬，要来了四个小土豆，少带三根咸菜条，小米儿粥少半瓢，还有那圆的胡辣黄瓜椒的香喷喷的金道道的两个年豆包呀。哎，你老天爷快吃吧，路过咱这呀赵州桥，传话有庄开心道，听到你百姓把烟消， 他可是刀子难呀保文正， 正是那铁面无私黑老包啊， 闻听一声包拯道，不由老身泪滔滔，含冤不屈十八载血耻平安，在今赵儿啊为娘我要把庄告，你快前去走一走， 你老没事快用饭，是不顾告状为哪条， 娘让你去你就去，是沉冤报血恨难休， 母子相处十八载，有冤咋不对儿小， 只因为娘冤枉大，你要知道也没招， 是有冤就该早去告，为啥单等黑老爸， 只有他能断此案，别人娘都信不着， 要告我的咋去告，你快把冤情对儿小， 你的公馆见包拯是站着讲话别跪着，就说娘有冤枉事，我要当面对他小，你叫他不骑马是不坐轿，徒步而行倒还有、 哦、告状都得到大堂告，人家哪能啊到寒窑，再说见官不下跪，十有八九得沾包，大人要是炸了庙，而这个吃饭的买卖只怕长不牢，脑袋准呐、啊、开票啊，妈呀那我还没做到你妈呀， 秋华 胆太小，只怕大人不听着， 娘让你去你就去，细细刀包用不着，你要快去是孝子，你要不去是孬宝，老娘我要生气了， 哎呀妈呀，妈妈你别生气，妈你别生气，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妈呀孩儿宁可脑袋掉，也不叫娘你呀说声道，我去我去我就去，我胆子出汗腰啊，一路马小跑啊， 一路小跑到公馆啊，端起呀大肩膀啊， 我端起肩膀挺起来腰啊，迈步就把大堂上，笑嘻嘻的叫老爸，一件事不好，跪倒在地忙求饶，不是小人不下跪，我妈让我这么着，她说有件冤枉事让我来找黑老包，我妈让我来的。 人你听着，不懂堂规我不恼，呈上状纸待我瞧。 我妈是个双须木，小人从没呀上过小，因此不能写成状，恳求大人担待着。 没有成状当面讲， 可叹我一见大官说话嘴就瓢啊。 恕你无罪慢慢讲， 多谢大人把我保。我母不是受煎熬啊，十八年前桥上遇任他干妈住寒窑啊，干妈说他的冤情比天大。你不骑马来不坐轿，是徒步而行不辞劳啊。我妈说你要能去还罢了，若不去不是真包是假包啊。 这都是我妈让我这么说的，咋的？跟马汉女王朝啊，范仲发带路 长家走啊。 我大女儿呀大海洋啊，范仲发口尊大人请留步，带我机油啊顶一遭啊。 好嘞，走啊。 老包现在门外等，有缘你快呀对他瞧，我扶你老七告状。 来这可是真老包， 不光真包来到了，这还有马汉帝王朝。 要是真包感情好，叫他一人进寒窑，别人谁也不行进，叫他们站在外边先等着。 哎，不是孩儿不先叫，你老别在呀出高招，方才上堂没下跪，脑袋差点被开瓢，你不出应怕不妥，大人怎能进寒窑。 娘教你去你就去，是再说别的用不着，你要快去是孝子，你要不去娘心焦，老娘我可不活了啊。 哎呀妈呀，妈你别死，妈你别死，我信我信我信了个行，妈呀 好。 中华我无奈出窑外，口中大人听真了，我妈说不能出来把状告，她让你独自一人进寒窑，你要进窑还罢了，若不然不是真包是草包，你趁早摘下乌纱帽，是不如回家卖铁狗，我管那个呢。 包公闻听心难想，民不身家 可真刚啊，人穷志高我不恼，若怀恶意我不吵啊，料他必有微 为难处啊，不然怎能不除妖？他让本官把妖禁，是对本官信得着。我若不为民做主，不是珍宝是假宝啊！既然已到妖门外，我何妨进去瞧一瞧？镣铐断带把妖禁呐，手扶纱帽打哈腰，我往那旁松儿路是见一品夫做烫烧，满头白发双膝木啊，衣裳破旧不忍瞧啊。老人家你有什么愿望事说出来，本官为你打呀恨来笑啊。老人家有什么愿望只管讲，三口同大道啊，有缘你就只管告，王子犯法我不饶，莫非你把县官告， 县官官小我不挑， 莫非你把州官告， 州官跟我挨不着， 莫非你把大臣告， 大臣不用我多劳， 莫非你把王侯告， 王侯我不把心操， 贫富口气呀真不小，莫非你要告当朝， 我正要告呢，皇上告这回你算说对了， 既然要把皇上告，不知告你哪一条， 我有心要对你把真情诉，不知你是真宝还是假宝， 真宝假宝如何知晓，你双目失明啊，起来这贫妇来头不小，怎知我后脑勺上有说道啊， 你快往我的跟前靠，是离的太远够不着， 无奈走到他跟前转身递过后脑勺， 你的个大我个小，站着叫我够不着， 偷得贵宝，谁见过官见百姓放到贵宝啊，保证我有心不下跪啊，怎奈贫妇年事高，全当他是高堂母，今日我何妨跪一遭吧，我撩袍跪在地， 我摸了半天才摸着，先摸摸头上戴的乌纱帽啊， 身怀有孕呐、 啊，正宗的唐太子， 喜上眉梢啊， 又被他怕我生儿 当皇后啊， 串通那太监国怀， 暗中作呀。假装像 有个不囊的 不囊囊的棉花包啊， 哀家我怀胎十月 要分娩呐， 留给他也养眼， 要把月子亲生子， 反说哀家 生个妖啊， 真宗训了 刘妃的话， 拿我问罪 要开刀啊， 多亏那满朝的文武上天保本，可怜我死罪得免，活罪不饶，免去了我的妃号，还不 宫烧啊， 多亏那好心的童娥 来报信呐、啊， 我这才连夜出宫 把命逃啊， 他怕刘妃 把尸首找啊， 跳进那大火之中 被烧焦啊， 哀家我出了京城 把饭讨啊，瞧吧， 我是一次饭中花 来着了啊， 我母子相依为命， 苦守在寒窑啊， 在寒窑苦熬岁月 十八载呀，双眼呐、 啊，眼前啥也 看不着啊， 弹指弹光阴似箭催人老啊，上至上级盼脚破 手机朝啊， 当今天子不认生身母，哀家我有一难思，有愁难告，有屈难出，有恨难消，因此我才上到当朝，可你最难饶啊！ 来，西出一瞧啊，状告当今是非小平遥，可到真要老啊，你这女婿多母有何凭证啊，我瞧瞧啊。左绣龙，右绣凤啊，右的是金线条啊，上有鲜黄金鼻子啊，喜音不差半分好啊，贫富果真是你我含冤负屈把罪遭啊，保证我有心彼此二十阻力重重比山高，万一若是闹不好，只怕脑袋长不老啊，保证若不彼此安呐、天理良心身难饶，纵然保住乌纱帽，是骂名千载最难逃，想到这二四鸟跑满跪倒，陈宝枕接驾来迟忘困扰嘛，真谢恩难感激，不由心中啊永不得飘啊，只道是民间多有不平事，却原来宫中也有，叹人叫此番回朝奏，你们出现包裹真地叫跟着国会大臣司马哪里有被挂钱刀啊，吩咐正王朝马汉快被叫啊，护送太后驾还朝啊，换了小女西周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我可受不了啊，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补大饱啊，干娘你从见天日比啥都好啊，而甘愿留在这儿破瓦寒窑啊，而知道你老的小腿不好回，皇宫睡炕头可得睡炕少啊，而知道你老的眼神不好，走到这个千万叫人搀不着，而知道你老的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多吃点鸡蛋糕，咱母子十八年天天常见面呐、只怕是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拜儿兄美好同心送与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饭葫芦瓢，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趁热乎快喝下，你那个别饿着我的干娘啊，泛珠花坠的磕头眼泪哗哗掉嘛， 姑，中华之好，跟娘走搀扶，干娘的寒窑啊， 太公坐轿上八道啊， 老伴儿骑马紧跟到啊， 好，刚才是一段二人转包公断后，那欣赏过两段这个二人转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